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七页。讲义翻到讲义三的第五页。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上次依经文讲解遍计所执相，对于意识如何升起遍计所执相已经讲解完毕，现在依原册书讲解遍计所执相，请看讲义三的第五页第七项。为一切法无实自性，但随妄情名言假立我诸自性，如说为我，或说色等，我法自性，或说假我，或说实我，或可见色，不可见等，我法差别。如是假立自性差别矣，乃至未令世间有情随起言说。为一切法无实自性，一切有为法皆待因缘而生，并没有自然生的实有自性。但随妄行名言假立我诸自性，妄是虚妄的意思，情是情事，妄情就是虚妄分别心的意思。随顺虚妄分别心安立假名，全表我与法的自体性相与差别相，如说为我，或说色等，我法自性。譬如在五蕴合合体上假立我的名字，来全表我的自性相，或者是在五蕴上个别安立色、受、想、行、识的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性相，或说假我，或说实我，或可见不可见等，我法差别。在假立的我的自性上又安立假我或者实我的假名，全表我的差别相，或者是在假立色的自性上安立可见色与不可见色的色法差别相，如是假立自性差别矣，乃至未令世间有情随起言说。如同上面所说假立我法自性差别的名字以后，由意识原名取向生殖其语言说增益，于是遍计所执相就成就了。一成为是第八复云，为所妄执运触戒等，若我若法自性差别，此所妄执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成为是论第八卷这段文我们在前面讲义三的第五项已经讲说过了。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合合体上 安立我的假名，或者在运、处、界个别诸法上安立色等假名，来全表自性相与差别相，由意识遍计升起使我使法的妄执。此妄执的使我使法的自性相与差别相，总名称为遍计所执自性。广说自性及差别义，如世亲无性摄大圣释第四卷说及瑜伽论七十三等。好，如果要详细解说自性与差别的义理，可以去参考摄大圣论、世亲菩萨释及无性菩萨释的第四卷的论文，以及瑜伽师利论第七十三卷的论文，其中有说遍计自相及遍计差别相。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云何诸法依他起相？人三次第别是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依他起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问：云何诸法依他起相？什么是依他起相呢？为一切法原生自性。鬼二依他起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答：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总相出体，总说依他起相的自体性。为一切法原生自性，缘是指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这四种缘。色法是由因缘、增上缘二种缘生起，心法则由四种缘合合而生。一切色法与心法的自体性，都必须要障因脱缘，才能升起现行。这原生的现行法，就称名为依他起相。我们看讲义三的第八项。为从原生一切烦恼业生杂染，从缘生故，皆名依他。烦恼杂染是指十种根本烦恼，以及十种小随烦恼、两种中随烦恼，以及八种大随烦恼。业杂染是指因烦恼所造作的生与异业，以及因烦恼为助缘的善法所生的生与意业。生杂染是指因为烦恼及业而有生，因生而有众苦。这三类杂染都是从缘所生，所以都称名为依他起。泛论依他自有二种，一者杂染，二者清净。广泛的说，依他起相有两种。第一种由有漏种子所生现行法，是杂染的依他起法。第二种是由无漏种子所生的现行法，是清净的依他起法。故成为是第八云：有漏无漏皆依他起，依他众缘而得起故。引用成为是论第八卷论文来作为证明。 论文一说，一切有漏杂染与无漏清净的心所法的四体分与相见二分，都是依他众因缘和合而得以生起，所以都是依他起相。颂言：分别缘所生者，因之一说染分依他。好，查成唯识论，这个义字是个且字。唯识三十颂说：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分别主要是指虚妄分别心，因此这是说有漏的杂染分的依他起相。此经一耳，说染非净。此解真密经说诸法依他起相也是如此，主要是说生死流转的杂染分的依他起相，而不是说涅槃还灭的清净分的依他起相。好，看下面的经文：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乃至召集纯大苦运。此二达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丑二，只是别事，用生死流转的事相说明缘生依他起相。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佛陀所证觉的真理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因缘法则。其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在说明生死流转相续不断的缘起法。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则说明涅槃还灭。本经在此处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说明依他起相。由此可以知道是在说杂染分的依他起相。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说明生死流转诸法是互相依持而有的，有此法的存在才有彼法的存在，有此法的升起才有彼法的升起，诸法皆由因缘升起，并没有自然而生的实有自体性的存在。为无明缘行，乃至召集纯大苦运。运是指五运，五运组成生命体，生命体有三苦、八苦等等苦，所以说是苦运。生命体在生死流转中没有极灭之乐，所以说是纯大苦运。此纯大苦运如何召集而来呢？是由十二支缘起召集而来。所谓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 就召集了纯大普运的生命体。有了此生命体，又升起无明，如是三世生死流转，就好像圆环一样，没有端点，循环不绝。这十二缘起相就是依他起相，或者可以说此有故彼有，是说明无明行事乃至生老死十二支。这十二支是因为有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清因缘所生起，所以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说由无明知为增上缘生起行知，行知为增上缘又生起事知，如是辗转乃至生知为增上缘生起老死之，这是此生故彼生。前者由种子为清因缘生起现行无明诸法，同时又熏习成新的无明诸法的种子，在摄大圣论中就称名为分别自性缘起。分别自性缘起的自性，是说诸法有不同的自体，譬如无明与行等法各有不同的自体。分别是说推求诸法为何有不同自体的原因，是因为阿赖耶识中有不同的诸法名言种子的存在，所以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有种种不同的诸法自体升起，因此就称名为分别自性缘起，又称名为赖耶缘起。后者由无明知为增上缘升起行知等等，在摄大圣论称名为分别爱非爱缘起。爱非爱是说有情生命体是由造作善业感得人天可爱的善趣果报自体，由造作无善业感得地狱恶鬼畜生非爱的恶趣果报自体。分别种种善趣与恶趣自体差别的原因，是因为十二支缘起，所以就称名为分别爱非爱缘起，又称名为业感缘起。总而言之，由因缘升起的诸法就是依他起相。请看讲义三的第九项。然前二句有差别者，经文的前二句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在论书中有不同的解说。萨婆多宗如俱舍论第九卷云，何故世尊说前二句 为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引用《俱舍论》第九卷的论文，说明一切有部的宗义。论文说，为何佛在《阿含经》中说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二句呢？位于缘起之决定故，依无明有诸行得有，非离无明可有诸行。位于缘起之决定故，好，这一句是总说缘起。好，下面的诸支传身、三际传身、心传二缘等是别说缘起。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二句，是说明十二支缘起决定如此，不可改变的意思。一无明有诸行得有，这是说明此有故彼有。从正面叙述，此无明之有，故彼诸行之才得以有，非离无明可有诸行。好，这是说明此生故彼生。从反面来审查确定，若离无明之故，即无诸行之。好，必定要有无明之身，才有诸行之生起。好，俱舍论记说，生与有虽然名字相异，但是所权的义理是相同的。又为显示诸之传身，为依此之有彼之得有，有彼之身于之得身。又为显示诸之传身，佛说前二句是要说明缘起十二支辗转相传生起，为依此之有彼之得有，这是说明此有故彼有。一无明之有才得彼诸行之有，有彼之身于之得身，这是说明此生故彼生。有彼诸行之身才得以有于世之生起。好，同理可以推知其余的各支也是如此辗转相传生起。又为显示三际传身，为一前际有中际得有，由中际有后际得生。俱舍论记说三际传身的解说与诸支传身是相同的。如果前际是无明支，中际就是诸行支，后际就是世支，其余各支呢也可以辗转类推而知。又为显示心传二缘，为有无明无间生行，或辗转力诸行方生。又为显示心传二缘，佛说前二句是为了显示十二支中有亲生与非亲生相传的两种因缘。 为有无明无间生行，这是说明此有故彼有。为有无明之中无间断轻生行之，或辗转力诸行方生，这是说明此生故彼生。有无明之以后先升起无记心，而后再升起诸行之，在无明之与诸行之的中间有无记心相隔，所以说是非亲身，是由辗转力诸行方生。一云无明之后即起行之，名无间生行。起无明以次起无记心，后起行之，名辗转力诸行方生。好，原策书对前面这一段文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如同前面的解说，经文说有无明无间生行，是说无明之升起后立即无间断的升起诸行。经文说辗转力诸行方生，是说升起无明之以后接着有无记心升起，然后再升起行之。一云无明妄行名无间生，无明妄事等名辗转生。第二种解说是说无明之对妄行之的升起，二者中间没有其余之可以升起，所以称名为无间生。而无明之对妄其余事之等必定先有行之间隔，所以名为辗转生。有余失事如是二句未破无因常因二论。有余失是指经部论师尊者释曹，他解说此二句是破除无因外道与常因外道的论说。无因外道执着一切法无因而生，所以佛说此二句显示并非无因而诸行可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由此破无因外道。又常因外道譬如数论师执着有自性为因生一切法，而自性是常在的，这只能说是此自性常法为因生，故彼一切法生。而佛说二句破此常因外道，以此有故彼有破自性常因。原策书解释说此有力破具如彼论，意思是说可以参考俱舍论来说明佛安律二句破彼外道的详情。鬼犯诸师是此二句未显因果不断即生。鬼犯诸师是指俱舍论主所尊重的 经部的论师。他们解释此二句，说此有故彼有，是显示因果不断；此生故彼生，是显示由因生果。为依无明不断，诸行不断，即由无明生，故诸行得生。如是辗转，皆因广说。为依无明不断，诸行不断，是说明此有故彼有。十二缘起，如环不断，只要有此无明，就有彼诸行。无明的系缚不断除，诸行的系缚就不断除。即由无明生，故诸行得生，是说明此生故彼生。由无明生起，作真上缘，即有诸行得以生起。如是辗转，皆因广说。如同无明之与诸行之，广说诸行之与事之等等，乃至辗转生之与老死之，都是如此。若广分别，如顺正理第二十五，顺正理论第二十五卷也有详细的说明。这以上说明一切有部的宗义，解说二句完毕。一瑜伽论第十卷云：问，云何说言此有故彼有？答，由未断缘，余得生亦故。问，云何此生故彼生？答，由无常缘，余得生亦故。这是依大圣的经论来说明此二句。在瑜伽师地论第十卷中提问说，说此有故彼有，是要全表什么义理呢？回答说，由未断缘，余得生亦故。未断缘的意思是指种子未断，余得生是指现行法得生。无明等十二支的种子未断除，只要缘具足了，无明等种子作为清因缘，即能升起现行无明等法。这是约缘起义来解说。又提问说，此生故彼生，是全表什么义理呢？回答说，由无常缘，余得生亦故。常因外道说，有一常法为缘，生起诸法。无常缘是说，诸法是由诸法自种子为因而得以生起的，并非由常法为缘而生起的。诸法既然由自种子为清因缘，与其余众缘合合而生起。种子是刹那生灭无常的，诸法当然也是生灭无常的。好，余得生是说十二支缘起，是由前支升起为缘，而后支得生。前支既然是无常法，则后支当然也是无常法。这是约缘生义来解说。依杂集第四云： 相者谓无作缘生故，无常缘生故，适用缘生故，是缘生相。由此相故，佛且凡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乃至广说。这是《杂集论》第四卷，解说缘生。相者，先依相来解说缘生。为无作缘生故，无常缘生故，适用缘生故，是缘生相。论文中一，第一，无作缘生。第二，无常缘生。第三，适用缘生。三种义理解说缘生相。由此相故，佛且凡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乃至广说。佛为了解说缘生相的三种义理，所以说此有故彼有，解释无作缘生义，说此生故彼生，解释无常缘生义，说无明缘行等，解释适用缘生义。下面详细的解说。此有故彼有者，显无作缘生义，唯有有缘故，国法得有；非缘有实作用，能生国法。佛说此有故彼有，是显示缘无实有作用，生起国法的义理。唯有因有缘和合而得有国法生，并非缘本身有真实的作用，即能生起国法。好，由此可知，作用也只是在缘生相上安立的一个假名而已，并没有真实的作用。此生故彼生者，显无常缘生义，非无生法为因故，少所生法而成得力。佛说此生故彼生，是显示由无常法为缘而诸法得以生起。无生法就是无生灭的常法，并非是由常法为因缘而有任何少许的所生法可以生起。无明缘行等者，显适用缘生义，虽复诸法无作无常，然不随一法为缘，故一切果生。所以者何？以诸法功能差别故，如从无明力故诸行得生，乃至生力故得有老死。佛说无明缘行等，显示诸法各有势力作用为缘，生起果法。虽然诸法如上所说无实作用，是无常法，然而十二支缘起并不是由一法为缘，即能生起一切十二支果法。譬如说，不是由无明一法为缘而能生起其余的所有法， 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的势力作用各有不同的差别功能的缘故。譬如说，从无明的势力作用为缘，可以升起诸行，但是不从无明的势力升起事等之。其余的诸法同理也是一样的，由诸行力为缘升起事之，乃至由身之力为缘升起老死之。若广分别，如弥勒菩萨所问论第五卷说，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弥勒菩萨所问经论的第五卷文。查第五卷文并没有讨论此二句，应该是第八卷文。以上解说经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解说完毕。召集纯大苦运者，这是根据诸论解说经文召集纯大苦运。一俱舍论，如是纯言，显为有形，无我我所。大苦运言，显苦积极，无出无后。极言，显诸苦运生。一俱舍论第九卷文解说召集纯大苦运的经文，其中纯是说此大苦运中只有色、受、想、行、识原生诸行，而没有外道执着的长恒不变有主宰性的我，即实有自性的我所。又说大苦运是显示此苦运从无始至未来相续不断升起无尽，所以说是大。极就是生的意思，诸苦运相续而生就是极的意思。一大毗婆沙第二十四云，复次，此十二支缘起法，有根，有茎，有枝，有叶，有花，有果，犹如大树。此中根者为无明行，茎者为视名色，枝者为六处，叶者为触受，花者为爱取有，果者为生老死。在大毗婆沙论第二十四卷中，以大树的根、茎、枝、叶、花、果来比喻十二缘起之。现在用三世两重因果来说明十二缘起。此中根者为无明行，由过去世的无明之所造的行业之为因，升起现在世的事、名色、六处、触、受为果，如同树根能升起茎与枝叶。这是第一重过去现在的因果。茎者为视名色，视是指现在世入胎的一念心事，名色 是指现在是有情在胎中的身心成长位。此二位就如同树精由下向上成长。知者为六处，好，六处就是六根。有情六根具足出胎位，就如同树枝从茎分支而出。业为触受，触是有情接触外境，受是有情由于接受外境而生苦乐等受。如同树叶能触受阳光风雨等，又由现在世爱取烦恼造作行业，即是有。由现在世爱取有三支为因，可得未来世生与老死二支为果。这是第二重现在未来的因果。花者为爱取有，爱是现在世所生的爱欲，取是由爱欲而求取所欲，此二位是现在世的烦恼。有是依爱取烦恼所作之行业，能有当来之果，是现在所造之业。此三支如树所开花，将来能够得果。果者为生老死，生是未来生命体之生，老死是未来生命体之老死，此二支就如同树所结的果。此十二支缘起法术，有花有果，或无花无果。有花有果者为一生即有学，无花果者为阿罗汉。这十二支缘起法术可以分成有花果与无花果两类。有花果者比喻凡夫与有学位的圣者，在现在世的爱取有花未断，必定得未来世生老死的果。无花果者比喻阿罗汉，在现在世爱取有已断，无有未来世的生老死果。一余伽第十云问：于言取中何等是苦芽？谁手养苦芽？何等为苦树？答：无明行缘所引是，乃至受是苦芽；受缘所引爱，乃至有是手养苦芽。生与老死，当知是苦树。好，余伽师地论：一现在未来二是一重因果，说明十二缘起之。论文问：于十二缘起中，哪些枝是苦芽？苦芽就是苦运的芽的意思，芽就是发芽的意思。哪些枝滋养苦芽呢？哪些枝成长为苦运之树呢？回答说：无明行缘所引是，乃至受是苦芽。现在世的无明之为缘，发动有漏善恶业行之，有所造的业行熏习成 视、名色、六畜、触、受五支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中。这是未来苦运的芽。受缘所引爱，乃至有是收养苦芽。现在是苦乐受为缘，引生下品的贪烦恼，是爱之。引生上品的贪烦恼及其余的烦恼，是取之。由爱之与取之，滋润长养是等五支种子以及业种子，达到能感苦运之果，就安立为有之。这是首养苦芽。生与老死当知是苦数，现在是生命结束以后，视、名色、六处、触、受的种子就升起现行，成为未来世五蕴生命体的生之与老之。好，这个就是苦数。若依摄论，约十一世名依他起，故摄大圣云论曰：此中何者依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此复云何？为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世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善去、恶去、死生事。摄大圣论在所知相中，是将宇宙的万法归纳成为十一种事，来说明依他起自性。摄大圣论文问说，什么是依他起相呢？回答说，为阿赖耶识为种子。好，这是说明依他起相是由阿赖耶识所摄藏的诸法种子为清因缘所生的现行诸法。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是说这些现行诸法就是诸事，而它的自体是杂染的虚妄分别。此复云何？又提问说，到底什么是诸事呢？回答说，就是生、生者、受者是，乃至善去、恶去、死生事等十一事。此中若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世事、数事、处事、言说事，此由名言熏习种子。现在将这十一种事配合三种种子来做解说。生、生者、受者是，乃至言说是，这九种事是由名言种子现行所生法。若自他差别是，此由我见熏习种子。第七莫罗是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就熏习成了我见种子。因为我见有情在五蕴生命体上分别自他，这个就是自他差别是。若善去 恶趣死生事，此由有知熏习种子。有知种子是造作善业与恶业所熏成的种子，当它现行时，能使令有情在生死流转中得到善趣或者恶趣的艺术果。因为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之因，所以称名为有知种子。现行即是善趣、恶趣、死生事。这依他起相的十一事，由阿赖耶识中三种种子所生。好，就解说了阿赖耶识为种子的论文，乃至云如是名为依他起相。好，这里原册书删除了摄大圣论的一段文。好，我们就依摄论解说这一段文。这一段文主要是解说虚妄分别所摄诸事的论文。由此诸事，一切戒趣杂染所摄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一切戒趣杂染，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五趣，以及烦恼业及生三种杂染。三界五趣皆由三杂染所生，而此十一事总摄三杂染所生的三界五趣，一切由种子显现的依他起相。既然是杂染所生，所以它是虚妄分别为自性的。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摄为事为性。好，虚妄分别就是妄事的意思。此十一事都是杂染的妄事所摄，所以为以事为自性。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好，这是说依他起相是遍计所执相显现的所依智，也就是遍计所执相是在依他起相上妄执所生之相的意思。无所有是说遍计所执相没有自体性，非真实意是说遍计所执相只是妄事颠倒嫉妒所生的意象。我们举例说，譬如误认绳子为蛇，绳子比喻依他起相，蛇比喻遍计所执相。蛇相依指绳相而得以生起，所以说依他起相是遍计所执相显现所依。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蛇的自体存在，所以说遍计所执相自体无所有。蛇相只是意识颠倒错误认知的相，所以说遍计所执相是非真实意。如是名为依他起相。从赖耶种子所生虚妄分别为体性，是遍计所执相的所依，这三点来说明就是依他起相。 世亲社论第四是云。原册书下面这一段文引用世亲菩萨与无性菩萨的世论来解说十一世，但是原册书中的书文很混乱，所以我参考两部世论将书文整理清楚。那么解释的文呢，就分别出自于两部世论的第四卷。生为阎等五界，世亲解说生世是阎等五色根。无性云阎等六内界为性，无性说生世是阎等五色根界与一根界，这个一根界就是指等无间一根。世亲云生者为染污意，无性云阎等五世所依意界名生者是。生者是世亲解说是一期染污意识，也就是莫罗世。无性解说是第八阿赖耶识，因为他能直受阎等五根令生五世的缘故。世亲云能受者为异界，无性云第六异世所依异界名受者是。世亲说受者是第八阿赖耶识，无性说受者是第六异世所依根，也就是第七莫罗世。世亲云彼所受世者为色等六外界，彼能受世者为六世界。世亲说彼所受世是所取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彼能受世是能取的阎等六世。无性菩萨的解释意思与世亲菩萨相同，所以就不说了。世亲云世世者为生死相续不断性，无性云世世者为四三十隐现。世亲说世世是三世因果，使令有情生死相续不断性。好，无性解说世世即是四有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影像的显现。世亲说数世者为算计性，无性云为四一等算术隐现。世亲解说数世是计算数量的多少，无性说数世是四现的一二三四等计算数目的影像现起。世亲云数世者为气世间，无性云为四聚落缘等隐现。世亲说处世是有情依住的气世间，无性说处世是四现的村邑聚落园林等地方相貌的隐现。世亲云言说世者为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如是诸事皆用所知一中所说名言熏习差别为因。好，世亲解说言说事就是由见闻觉知后 所发起的言说，无性菩萨的意思相同，所以圆彻书就没有引用了。那么以上九种事都是用所知一论文中所说的名言种子为因所生。世亲云，自他差别事者为一指差别，此由前说我见熏习差别为因。无性云，为生等事我所执相续不断，执我所他所等有差别故。世亲说自他差别事，是在有情依止的五蕴身上建立自己与他人等的差别。这个是由前面所知一中我见种子为因所生起的。无性解说自他差别事，是有情我所执在生等事上相续不断的分别执着，这是我所有的，那是他所有的，种种自他差别的影像显现。世亲云，善去恶去死生事者为生死去种种差别，此由前说有知熏习差别种子。无性云，为四天人奈落迦旁生恶鬼此生引现也。世亲说善去恶去此生事，是有情生死流转无去的种种差别，这是由所知一中所说的有知种子为因所生起的差别相。无性说善去恶去此生事，是四现的天人善去，地狱恶鬼畜生恶去，生死流转的影像。广如无性世亲试论第四，十一世详细的解说可以去参考世亲与无性的试论第四卷。然此诸事有差别者，这两部试论对十一世的解说主要的差别如下。若依无性言等五事所依异界名生者是，第六意识所依异界名受者是。解云，无性论意言等五事所依异界即是赖耶名生者是，第六意识所依异界即是莫挪名受者是。如果依无性试论，生者是言等五事所依异界，圆彻书解释说这个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因为它能直受根生使令生事，或者说它是五事的种子一。又受者是第六意识所依异界，圆彻书说这是指第七莫挪识，它是第六世升起的所依根。若依世亲与此相翻，第七莫挪名生者是，第八赖耶名受者是，故彼论云生者为染污意，受者为一界。如果依世亲的世论刚好与无性世论相反，试论说生者为染无意，就是第七莫挪识是生者是。又说受者为异界，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是受者是。其实在十一世中，生者受者是与彼所受是彼能受事，合起来就是十八界法。彼所受事是六尘界，彼能受事 是六世界。由此可知，生，生者，受者是，就是指六根界。又其中身是定义为眼耳鼻舌身五色根，则生者是与受者是就必定是属于一根的一界。好，唯识中第八与第七世是设属于一界。所以如果定义生者是为第七世，则受者是就必定是指第八世了。或者是定义生者是是第八世，则受者是就必定是第七世了。所以无性菩萨跟世亲菩萨的解释刚好相反。又或者应顺法师，应顺法师他是一种七转论者，他认为第八世是未现行的种子世，这是一个世，是种子世，成为一种。七转世是现行世，成为七转。所以当他定义生者世是第七世的时候，现行的受者世是不能定义为未现行的种子世的，因此他只好将受者世定义为无间灭一根了。又此诸世数有差别，十一世的数目在诸论中有差别。若依良论即成为世，皆云十一。真谛义的社论是说诸世是十一世，成为世论第八卷说社论说十一世是依他起设，都说是十一世。若依社大圣自有两文，前文十一，后文十二，未开善去恶去此生事以为二故，一善去恶去事，二此生事。如果依摄大圣自己的论文，前文在定义依他起相的时候安立诸事为十一事，后文在说明在安立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十八戒法以后，为何又要安立世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与善去恶去、此生事的差别事呢？论文在解说时，将善去恶去、此生事分开，一善去恶去业果异俗差别以及所受生死种种差别来做解说，所以就成为了第一善去恶去事以及第二死生事，由此诸事就成为十二事了。故比论云，业果异俗无数量故，所受此生无数量故。这是引用论文做说明。论文原文是：诸爱非爱，业果异俗，受用差别无数量故。就是说，有情造作善业与恶业，而有可爱的异俗业果，以及不可爱的异俗业果，受用无数无量的苦乐差别的意思。所受生死种种差别无数量故，是说有情一期又一期的种种差别生死相续不断，无有数量。 无信是云，善去恶去，及于死生。好，无信菩萨在解说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用善去恶去，死生是这一句话，而是说善去恶去，及于死生的讲法。解云说故即言，故知十二，是经不是故为十一，于理无为。原策书解释说，论文用两个故字将业果一熟无数量与所受此生无数量来分开，无信是用即字将善去恶去与死生分开，由此可知诸事为十二事。而世亲菩萨是没有详细解说这一段论文，所以诸事是十一事。这两种说法在论文中都有根据，在道理上呢并不相违反。这以上解说依他起障完毕。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那个，因为四月有三次上课，那么下一次上课本来是4月30号，好，那上四月间有三次，我们就只上两次，所以4月30号的课就停课。下一次就是五月再上，5月14号。有没有问题？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法师慈悲，有个问题想要请问。我们今天有念到那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虽然没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一半。那学生想要问的是说，这句经文在阿含经那边基本上就已经是有了吗？ 是， 对。那现在我们这边所提的是从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提到，对，它是引自瑜伽师地论，第十卷， 是， 云，对不对？它有问答， 嗯， 那它这个此生故彼生，那个生跟此有故彼有，有跟生，一般人这样看过去分，有跟生基本上。它的意义有没有什么异同？那无跟灭又有什么异同？它既然已经有了有，为什么又要讲生？一定是有不同的意义在， 就是各家解释不一样。 嗯， 有的人认为没有不同，就是我们刚刚引了《俱舍论记》里头， 对， 他认为有跟生 是 并没有不同。 并没有不同， 他认为 是 并没有不同。 那《俱舍论》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有的话，就以蕴处界来讲，那个界基本上有那个生的根本的意思。有学生有去连串到那个有的意思，是不是有这个根本生的这个种子，有那个种子，所以说能生。它还有这个种子，那个处的话是可以生长，那个生是不是生长的意思？那个有是有那个种子的意思，可以这样子做连接吗？ 其实很多种说法， 很多种说法， 只要能够解释的过去都可以。 哦， 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有此有故彼有跟此生故彼生是不同解释的。 对， 那。也有是相同解释的， 嗯， 比如他说在诸支传身跟三际传身，他就讲说其实解释一样，然后这个有跟生，俱舍论就说有跟生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他是这么讲。 Okay. 但是呢，也有的地方解释就是有差别。 嗯， 好，那么有是讲一段，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解释，有是讲清音源， 清音源嘛，种子。 哎，那么生是讲增上缘。 嗯， 那这个是从增上缘跟清音源不同来解说有跟生。 嗯， 那前面刚刚这边又讲了，聚舍论里头本身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嗯。 那生跟缘又生跟有又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你只要能够解释的过去就可以。 哦，了解 啊。主要呢就是讲就是缘起法。那缘起法本身就有什么无作意、无常意、适用意，对， 是。 那你就把它依照这个解释出来，把缘起法解释出来，依照这两句经文把缘起法解释出来。就可以。那有的是讲的比较简略解说缘起法，那有的地方就把缘起法讲的比较详细。嗯，所以我们今天也讲到嘛，比如说无作意就是没有实作用，它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么个相，缘起相，缘生相。缘起通常是讲种子生起法，原生相是讲诸法的升起，那就是讲，那么就在这个相上面，你就安立它有作用。 是。 那实际上呢，就是刹那一下就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刹那相上面，你安立了没有实作用，安立它是无常，安立它有适用，所以只是个原生相而已。 嗯，法师刚才有提到这个原生相， 嗯， 在那个遍计所执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那个本体，没有那个体的， 嗯， 没有那个实体的， 是 因为它有一个依他起，然后有一个虚妄的意识在那边，依他起对不对？那个虚妄意识错了，所以它遍计所执是没有实体。可是以前我们上课在法师上课有提到那个缘成实是有实体的， 是 那其实缘成实也是从他起而来的，为什么一个 依他起是从缘成实而来的？缘成实是个离体，那依他起顺着缘成实的道理显现， 是这样子。 哎，那这个离体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中观跟唯识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那我搞错了。 嗯，唯识中认为真如的离体是存在的，它不是没有的，而且它是实有，但它的那个实有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实有，不是我们想的遍计所执性的那个执着的实有，就是它是依他起升起的离体，依他起是顺着这个道理生出来的。这什么道理呢？就是依他起上面我们执着的遍计所执相是永远没有真实性的，这个道理是永远存在的。那你要说这个体是有是无，你要怎么安立？那说有说无都不对，因为你说有就落入有，说无就落入无，它本身就只是什么，就只是有了依他起的现象。那这个真如理要依着依他起的现象才能显现，所以讲中观的就讲说这个它是一个缘起法而生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缘起，就你刚才要讲的那个意思。那在般若经中想法跟在这里的讲法就有点不一样。那般若经中就是说为了初学者讲不如幻如化，那么这边是讲什么？为了把法讲清楚，所以说他不如般若。 那就众生根器不同，所以讲法不一样。那重点是你证到以后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安立的有跟无只是在语言上的安立，不是那个真实相，所以说他有众生就只有，说他无众生就只无，说他非有非无众生又只非有非无，然后说他非非有非非无就变成息论，意思也就是去除执着的意思。你这讲这一切只是为了去除我们的执着，这些法都是假安立的，都是名言安立法。你硬要在名言法上说它是有实无，那你要安立，假安立一个法，第一个要安立什么东西？我们去，你在学工程的话，知道你要解一个题，一开始是什么？先假设，是不是？假设安立了以后才能解题。那同样，你安立一个义理，你假设如果不同的话，讲法就不同了。他们本来没有名字的东西，你要安立它是有是无。当你安立它是有是无，安立了以后，这个假设安立了以后，上面发展出来的就不一样。可是我们就执着这个东西是有，那个东西是无，或者所以就打起来了。那不管它从那个安立发展出来理论怎么样，这些理论都是告诉我们，你要去证到那个没有名字的东西。说它是东西还有错，说是一物即不中，还没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